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脸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手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高空低涡天气系统影响，今天午后，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，雨量为小雨量级，外出需要携带雨具，注意防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，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，东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徐王府也有逮捕，等拎着药箱子赶到这儿，把灯光点足点，为的是眼目得尽，看看上阵。这么一看，哟，原来绷皮儿那地方全开花了，有的伤口已经好的地方全都崩裂。这大夫一跺脚，把药箱子也掉地下，心里话没治了，怎么突然恶化到这种程度？谁也猜不透。徐达一直折腾到3更天以后，筋疲力尽了。一阵糊涂，一阵明白。待他清醒的时候，徐达躺到床上，就分析这些事儿，怎么回事？虽然我的伤势比较重，但是从最近的1-2天来看，见点好。怎么皇上这一来看病，突然病到这种程度？难道一说其中有诈？徐达多聪明，当想来想去，脑袋一闪，明白了，毛病就出到朱元璋的身上。当然这话他不能跟别人说，把徐金定、徐继忠叫到床前，其他的人都打发出去。他问孩儿啊，主公看我伤的时候手中拿着什么没有？ 没有。 不对吧，你们好好想想。对啊，他又在龙袍那袖口里头取出一个手帕，给您擦能来的。哎呦，徐大明白了，毛病就出在这上。你们可记住，主公骑的是什么马？爹爹，您问这干什么？不，我一定要问。好好想想，这骑的是什么颜色的马？是，哎呀，好像是白马。徐达拿拳头一捶床，完了。 徐达也明白吗？当然明白了。这件事儿还是刘伯温先生告诉他的。在刘伯温没有辞官以前，徐达呀，那伤就犯了病了。有时候刘伯温过来给他看病，就告诉他注意事项，海阔天空什么都谈。刘伯温曾经说过，搭被窗最怕白马汉，所以徐达这个印象非常深。由于他对朱元璋的探病有了怀疑，所以他刨根问底儿，一听说骑白马，想起刘伯温的话来，就知道遭了毒手。那么徐达呢，60岁挂零的人了，自己死活可以付诸度外，看着眼前的一双儿女，这玩意儿受不了。可以断定朱元璋一不做二不休，非得剪草除根，我死之后非得把我家抄了不可，就不敢公开的抄，他们想方设法也得在我的孩子身上下功夫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徐达拉着孩子的手，眼泪掉下来了，想了半天，这才告诉徐继忠说，孩儿啊，为父不行了，我一旦这口气上不来，你们不必难过。这徐继忠哭的，爹爹，善保护体，你没事。哎，小孩子的话我心里头有底呀，完了，但是你们得明白，为父我怎么死的。徐达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儿女们都说了。徐继忠一听，本就蹦起来，从墙上摘起宝剑，无道的昏君，我跟他拼了。好啊，你住手，你想把为父急死不成？这徐金定也咋呼，吓得徐继忠没办法，把宝剑放下，又跪在这儿了。徐达叫他靠近自己，摸着他的头，孩子，你太糊涂，就凭你一个人给为父报仇，这不是玩笑吗？你们姐弟切记，为父死了以后，你们迅速离开南京，赶奔北地燕京去找燕王千岁。如果继续在此逗留，你们一个都活不了啊！哎呀，姐弟一听，放声哭开了。那么现在不是哭的时候。徐达把后事都嘱咐完了，另外告诉他们嘴角严密，千万别走漏风声。把话也都说的差不多了，天在四亮四不亮的时候，约在人时左右，就见徐达大叫一声，就死于非命。这么大的中山王死得够惨的，何府人等一听说中山王死了，嗷一声全哭开了。在中山王府挑起白帆，准备棺椁，折腾个乌烟瘴气。整个这趟大街的老百姓都知道中山王死了，什么中山王死了，人们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等到第二天，文武百官听着信儿，纷纷前来吊祭。有的都纳闷儿，说昨天看病还跟主公唠嗑，说的不错呢，就说死也不能死得这么突然。这个事儿就传到朱元璋耳朵里，朱元璋一听徐达真死了，心就缩紧了，他这一语皆无，马娘娘一个劲儿鼓掌，死得好，死得好，就是叫他死啊！陛下，您怎么不说话了？徐达一死，他还有一双儿女， 要留着早晚必是祸害。金虎啊，赶紧领兵带队封锁城门，一定不能让他们逃走，要想方设法把他这双儿女斩尽杀绝。 遵旨。 韩金虎领人下去了。到了现在，朱元璋一语不发，听之任之，马娘娘怎么说怎么是吧。咱们书不重叙，在十几天以后，徐达的丧事草草完毕。徐金定跟兄弟一商，爹爹有遗言，这是是非之地，不能久待，你我姐弟迅速离开，马上赶回燕京去找燕王朱棣。他们收拾了金银细软，也没带着仆人，姐弟二人两匹马两件兵刃，是飞马赶奔南门。这个时候正是日没西山，要关城还没关城的时候。当他们刚来到城门洞，冤家路窄，韩金虎这小子正好查城走到南门，正好与这姐弟二人相遇。韩金虎一看，哟，这是悬呢，我晚来一步还坏的呢，催马把他们给拦住了。咦，哎，少王爷，我你们这是上哪里去？徐义忠一见这韩金虎，恨呀，牙根都冒水啊，恨不能把韩金虎撕碎了都不解恨。但没有办法呀，恨的心里笑在脸上。徐义忠一抱拳，驸马，我跟我姐姐出城办点事儿，看望个朋友。 是吗？城外还有朋友？是谁呀？住在哪儿？叫什么名？ 这小子明知的是假话，故意攀根问底。徐继忠还说不上来呢，最后把脸往下一沉，驸马，怎么？我们出个城都不行吗？请你把道路闪开。 少王爷别生气，这叫官差不得自由，不经陛下的准许，任何人都禁止出城，当然你们姐弟也不能例外了。 这徐金定啊，知道这事儿不好办的，韩金虎是有意跟自己为难，一抬腿咯噔摘一下绣龙大刀。韩金虎啊，狗头，你害了这个又害那个，我问你，我爹徐达怎么死的？ 哎哎，我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爹怎么死的我怎么知道？ 韩金虎，咱们将来有本账算，我劝你赶紧把道路闪开，放我姐弟出城，如若不然，姑奶奶大刀可不认识你。 爷爷啊，还想耍五八超，你的大刀不认识驸马，我的虎头造金枪也不认识你徐金殿。 韩金虎这小子把枪也摘起来，到了现在他怕的那几个人，什么常茂、于镐、丁世英、朱穆英、田再彪、小矬子徐芳等等等，都打发走了。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，现在韩金虎简直没有可怕的了，他能拿这姐弟放在心上吗？再又说回来了，韩金虎也不是一点能力也没有，受名人的传授确实有两下子。他把虎头造金枪在手中砰砰一抖，打算把这姐弟生擒活拿。徐金定和徐继忠呢，这姐俩眼珠都红了，就知道今儿个是一场血战，闯不出南门去谁也活不了，所以就豁出去了，两把大刀把韩金虎给围住， 但是不是韩金虎的对手。和韩金虎这小子美的，心中话我这能力也不错呀，俩人打我都打不过啊。眼看徐锦忠、徐锦定盔白甲卸、带冷袍松，这就盯不住了。突然在左翼之中乱套了，哇！我不着了。韩金虎一愣，我说谁？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在外边闯进一个人来，这人手中提着虎尾三节棍，是见人就打，碰得刀枪乱飞。韩金虎一看认得，正是野人熊胡强。再往后一看，粉哪吒胡德济、二王胡德海都赶到了。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？因为胡德海的王府离这南门不远，他的府门又把这街口这块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听得都很清。自从徐达死了以后，老胡心如刀绞，每日是借酒消愁。今儿个他正跟俩儿子谈论徐达死这个事儿，突然听见外面一阵大乱，让德济看看怎么回事。等胡德济出来街口一看，哟，怎么打起来了？看明白了，回来给老胡送信儿。爹，中山王的一双儿女跟驸马韩金虎打起来了，不知为什么。是吗？胡大海一想，没好事，韩金虎这个王八蛋，我早就有心收拾他，我倒要看个究竟，那我带马抬枪。就这么样，一二仨赶到了，他把胡强叫过来，孩子，头前给开道，给我狠狠打，出了事儿爹顶着。准备。这个野家伙把虎尾三节棍抡开了，还有当兵的好呢。这一下打的是刀枪乱飞呀、啊！当兵的抱着脑袋四散奔逃，可了不得了！野人熊胡强赶散军兵，直奔这个坏蛋，抡起三节棍，搂头便打。呜！韩金虎知道胡强不好惹，横枪往外一架，啪啦啦啦啦啦，韩金虎震的战马倒退了几步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造反不成？我是驸马。正这时候，胡大海也赶到了，老胡也不傻，这玩意真把韩金虎给打死，在皇上的面前也没法交代，所以他喊了一声：“强儿，回来！”野人熊胡强不敢不听，收住三节棍，回归本队。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，一提战马，来到韩金虎的面前：“喂啊，这不是驸马爷吗？”韩金虎把脑门上冷汗擦了擦，一手是胡德海，心说这家伙老奸巨猾，最难对付，但是他也怕胡德海一头，强作笑脸，不错，正是晚辈，您不是二王吗？还没歇着呢。没有没有，哎，驸马爷，这怎么事儿？这是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？哎，二王千岁有所不知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本驸马奉旨巡城，这徐金定跟徐继忠，要打算出去，他这圣旨上有规定。不经过皇上的允许，谁也不能出城。你说上知下派，迫不得已，那我就得执行呗。他我这一说，引起了误会， 他那姐俩拿刀动枪，非跟我拼命不可。正这时候，您赶到了。 哦，怎么回事？哎，驸马爷，这圣旨我怎么不知道？怎么就不行出城呢？难道谁犯了什么罪了不成吗？啊，这圣旨多怎么颁布的？ 他拜韩金虎说这是私事， 那朱元璋有什么理由颁布这个圣旨？又不是战争年月，实行戒严， 这玩意儿说不出去。 他寻思把胡大海给唬住，老胡一问，他无言可对，弄了个张口结舌。 他问的，哎，哎，我也记不清这日子了。 算了，我说驸马呀，人呐，贵有自知之明，但能容人且容人吧。你清楚，我姓胡的心里明白。怎么样？看在我的份上，放他们姐弟出城吧。 这可不行，皇上怪下来，谁能担？ 我担。你别拿皇上唬人，皇上也得说理。如果他怪下来，有我老胡顶的。胡大海说完，一点手，把徐继忠、徐金定换到马前。孩儿啊，赶紧出城。这姐弟都哭了。 二伯父，要没有您，我们的性命难保。 孩子，你们准备上哪儿去？ 赶奔燕京，投靠燕王四殿下。 好，这是上策呀。哎呀，话多了，一时之间咱也说不完。将来有见面的机会，愿你们在路上保重。快走吧。 是。 这姐弟催马刚要走，韩金虎不干，横枪给拦住了。 站住！我二王千岁，这可不行，你不能代替皇上的圣旨，这可不能放他们出去。 吴大海把眼一瞪，什么？我韩金虎真他娘的给脸不要脸，我说话你都不听，今天我非放他们走不可。 不能放，我是经营殿帅，我扶着这个责任。 你扶个屁，今天我给你来个一枪扎俩眼儿。老胡催马奔韩金虎去了，他把韩金虎给缠住，姐弟二人趁此机会是飞马出了南城。韩金虎急得直抖了手，心说胡大海好小子，要没有你能把他们放走吗？我跟你完不了。在这混搅了有半个时辰左右，韩金虎放弃胡大海，率领3000军兵就追出来了。临走前他还说，姓胡的，你等着，咱们到殿上见皇上便礼。安县老胡父子不提，单表韩金虎带的都是骑兵，像疾风闪电一样就追到紫金山。单说这姐弟出城是不假，到北地燕京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燕路之上都是明朝管辖的地盘，州城府县都是人家的人呢。韩金虎一支令可以调动全国的军队，如果他要实行封锁，你就长着翅膀也难以通过呀。尤其他们骑的这个马都是笨马，没有韩金虎的马快，所以没有20里地就被韩金虎给撵上了。 站住！赶紧给我站住！ 徐金定一看不好，兄弟，你别管姐姐，你快走。 不，姐姐，您快走，我在这抵挡一阵。 这姐俩互相推让，结果谁也没走了，被韩金虎撵上了。

别动啊！ 危害身体，毒害精神，拆散家庭，扰乱社会。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。